兩個病人，一個是花 姐。是不是要估的？要估的嘛，三個有兩個是病人的。 一看就知道中間那位不是病人，你看他幾咁精神，同埋佢個頭係幾咁靚啊！王教授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多謝邀請。 聽到你把聲好耐好耐，但係第一次見到你真人咋？ 係咪好精神？ 好精神，同埋我即係感覺到嗰啲即係武術高手咧，通常都係陰聲細氣嘅， 唔係咁。 你係空手道高手啊？ 冇錯， 空手道定柔道啊？ 空手道。 空手道，哇！仲有唔單止係空手道高手，仲有係呢個美國嘅犯罪學嘅專家，同埋呢個警察嘅專家，同埋呢個咩專家咧？ 反恐啊！ 反恐專家。 佢而 家講好多呢啲嘅講座係嘛？反關於反恐 啊！所以咧，我今日帶備啲武器咧，好啱啊，阿 Sir。阿教授，好啱啱曬你啊！呢啲架撐 係頭先你一擺低嘅時候，阿教授笑咗好耐下都，話你做乜擺低啲咁嘢出嚟？ 話呢啲會唔會啲警察見到我揸住咁，當咗我係即係持有武器，跟住開槍咧向我？ 真係喺美國可能會喎，會唔會咧，教授？因為美國嘅警察都幾敏感嘅喎。 一定敏感啦，因為佢啲槍做到好似真嘅一樣。 係啊， 所以而家有啲規矩話佢個個。嗰個槍個尖裏邊啊，要有啲顏色嘅嘢。 邊個尖裏邊啊？即係 呢個槍， 有個顏色。 顏色嘅蓋，咁你睇到佢係粉紅色嘅，咁你就知係假嘅啦。咁樣。 哦，即係嗰啲玩具槍。 咁好多時，如果真係冇咗嗰樣嘢，你真係唔知佢真 分唔到 假。 係。因為啱啱喺今年係嘛 ，Ohio 就已經係有一單咁嘅嘢啦嘛，即係警察以為嗰個十二歲嘅黑人青年係攞住一把真槍， 小朋友嚟㗎，十二歲真係， 十二歲係喎，唔係青年喎，小朋友啫喎， 小朋友， 跟住竟然真係向佢開槍，而佢又真係死咗， 係因為好難講，因為咧即係佢雖然係十二歲小朋友啫，但係佢屋企人可以有好多支槍。頭先阿教授講過啦，即係喺美國嚟講咧，即係就算今日即刻停止發呢個槍牌都好咧，平均每人都有三支槍。是吗？咁你話個數目多到咁咧，即係個差人都好難估計。你揸住嗰支係咪真的？有時我哋都聽到啲新聞咧，就話啲細路仔咧唔覺意屋企攞支槍，就以為玩具咁就開槍個射傷咗自己屋企人，都好多時候。 亦都係。 我哋啱啱上個星期咧，先至講完嗰單就係呢一個科羅拉多州啊，校園槍擊案啊。本來就揾阿教授一起講嘅，不過啱啱咧個機票嗰度嘅問題啦，就未講得切嚟。唔緊要，今日等埋你，一定要咧，我哋一定要講一單咧，就係關於呢個美國的即槍擊的問題，因為咧而家係非常之嚴重嘅喺嗰邊，同埋一個咧好熱嘅話題嚟嘅，係嘛，教授？ 係 成點咧？ 我哋講下啲數據先啦。通常嚟講，一個即係我哋而家講緊警察用槍去射殺或者射傷啦，係呢、這個人咧平民 係有我有張相俾你睇啊，又係 好好多。但係各位聽眾咧，會覺得好奇怪。聯邦局FBI 裏邊咧係冇數據嘅， 冇數據、啊， 冇數據，所以我哋唔知佢幾多人。 咦？但係阿 Sir 啊，我見到網上咧有呢個華盛頓嗰個日報咧。他話980人，今年就是警察殺了平民的數字。 啊，嗰數據唔準。 唔係㗎， 嗰數據唔準。 流嘅好唔睇。 唔係流，唔係流，因為你如果睇 Guardian， 英國嘅 Guardian， 係同埋美國嗰個數據係唔相等，係好大唔相等。咁就證明咗，等於伊拉克嗰個戰役之下咧，亦都冇數據去話幾多人。佢用好多方法。變咗就去證明佢有幾多槍械啊，幾多發子彈啊，或者幾多人受傷啊咁。照最保守嘅估計，從前 FBI 嗰啲聯邦密探嗰啲 record 咧，大約係1000宗。 即係話一日有三個市民 係咁唔算多啦，唔算多啦。 死於槍械係警察嘅槍械。 咁但係咧，唔好唔記得，而家我哋知道嘅有系統嘅啲兩個嘅組織啦，頗具有頗具背景嘅，就有成二千幾單嘅，二千幾單嘅平民受警察槍擊而死嘅。 即係你覺得其實應該係多一倍嘅？ 唔止多一倍，我哋知道有多冇少，至少2000多單。 嗱呢樣嘢都有啲奇喎，即係FBI係冇一個正確嘅數據。我覺得即係佢哋要統計呢個數據，應該就冇乜難度㗎，要攞到呢啲數字。 難都難。呢個因為 唔係應該一單一單按好明顯啊，已經好容易 record。 呢個係一個假象。 尤其是你如果不明白到美國的經濟咧，聯邦物探對下邊嗰啲咁人咧，完全冇法律嘅權力去攞資料噶。而家最通常嚟講，嗰、那個叫做犯案記錄，那個叫做Uniform Crime Report UCR， 即係普通嘅謀殺啊咁咧，都係斷估。即是说譬如说你说香港这样才算啦、如果你可你想你可以想象中 headquarter 冇可能去油麻地啊旺角啊去攞数据，佢冇可能嘅。佢只系请你将啲数据俾俾我，于、是乎形成到咧，所有报上去咧系有财力、有资源、有专业先报上去。所以如果睇 FBI 嗰啲报告咧，系唔准，我哋知道唔准噶啦。咁如果唔嗰啲唔准咧，开枪。更加不准。 咁啊 ，Sir 啊，呢一個數據你又點睇咧？嗱，有個數字就咁話嘅，英國啊，啊，呢個嗱，當然佢個 population 啦，個人口就唔會及美國咁多啦。但係咧，講緊過去24年咧，係有55宗係關於警察殺市民嘅一個數字啦。應該係應該係殺死嘅，應該係咪啊？殺死市民 致命嘅， 致命啦。而美國咧係講緊過去嘅，即係呢一個頭24日啊，2015年嘅頭24日啊。就已經係有五十九宗啦，或者嚇59宗嘅、這個， 即係佢24日都多過人哋24年啦。 係咯，你又點睇呢個數字？ 呢個就係 真定假啊？呢、這個 Guardian 嘅 newspaper 咧，一向都有咁嘅傳統，就係、會話 英國衛報 自己去拿資料，好過政府，包括埋警察啦，去攞資料。咁於是乎佢就俾一個例子，就話嗱。英國會點啊？比起美國又點啊？如果再睇佢有其他數據嘅、有數據咧，你發覺到咧有一個嘅好共通嘅結論，就係話美國警察殺人無數，在同等情形之下殺人無數。 哇！ 咁其實都真係即係個數字都有可能啦。頭先我聽到嗰個非正式嘅數字都係每日有起碼三個咯，應該係唔止噶嘛。咁其實都真係幾多人嘅喎。 係。 咁有個問題就係點解美國嘅警察會咁多時要開槍，同埋即係佢仲咁多時都係致命嘅咧？嗱，我哋成日睇到啲新聞咧，即係好多時可能即係最轟動啲新聞啦，一般新聞我哋唔知啦嚇。最轟動嗰啲就係通常啲警察咧就都係射殺黑人或者啲少數族裔嗰啲人啦嚇。然之後開槍嘅分分鐘開幾十槍嘅，好似最近上年嘅12月咧，就有一單喺即係洛杉磯咧，就有兩個差人咧就開向呢個黑人青年咧，就28歲青年開咗30多槍。 使唔使咁多？ 使唔使？點解佢哋會咁緊張？ 對方 係 持有武器嘅， 都 係，但係使唔使咁？ 我諗10槍8槍嗰人都瞓低咗啦，除非你10槍頭10槍8槍都冇中過啦嚇。即係如果10槍8槍你都冇中過嘅，我諗個差人都幾驚啦，自己都。咁但係應該就可能喺幾槍之下已經係令到對方係即係冇辦法反抗㗎啦嘛。但係佢哋仍然會繼續開槍，係咪一個即係係點解有個咁嘅原因呢？ 這個你就比較似乎是比較理性一點去想它咯，但警察都是人啦，他去到開槍的時候情緒激動，而且他自己很恐慌，他自己會打不死的人呢他就會反撲我們啦，這麼上下意思啦。但是有些人說有其他原因，就是說如果 他不死的話呢，他會留個傷口，將來就會反他咬我一咬 即可以告翻佢轉頭， 有啲咁嘅嘢。咁、其他方面就更加係話佢喂呢啲咁嘅黑人，我對佢有歧見啦。咁呢個咧係一個頗為有趣嘅分析嚟嘅，即係話佢平時唾罵我哋又好，吐口水又好，唔俾面又好，我唔能夠做佢。 係 中意啊嘅機會啦，啊我可以做你啦。我就做到底，有人敢講講，我唔係話佢係，因為我唔知啊嘛，佢諗緊咩我點知啫？但係係值得佢諗下，33槍係頗多噶啦， 真係幾多啊？ 係唔正常，可以講唔正常。 係，同埋都有啲數字擺到明咧，就係話呢一個黑人啊，即係俾警察槍殺嘅數字咧，係遠遠高於白人。高好多添，高好似成6倍嘅。咁但係即係同佢哋本身喺美國嗰個人口嘅比例咧，極度唔相稱嘅。咁所以咧都好多即係咁嘅案件發生咗，尤其今年2015年真係多得好緊要喎。咩事咧？ 你多得好緊要嗰個數據問題，好可能你報得多。咁咪多啲咯，係咪啊？係嘛？ 新聞出得多， 新聞多就多啲啦，係咪？ 同埋因為引起咗一啲示威嘅大型嘅示威行動啦。 特別是關於我哋今日講嘅呢單案啦，係咪引起咗一個即係好似香港嘅呢一個嚇，點講啊？佔中啦，佔中嘅行動啊， 即係可以咁樣形容咁大規模 咁大規模嘅，即係咁轟動嘅嚇，同埋喺黑人社會咧引起咗非常之動盪嘅一個局面啊。咁不如我哋即係睇下我哋今日咧，我哋今日講嘅呢單案咧係咩案啦，好嘛？咁啊呢一單案咧就係叫做麥蘇里州秒殺黑青案。黑青是什么呢？ 黑青黑帮我知道。黑青黑人青年是 吧？是，当然不是讲这个黑帮青年，就是讲这个黑人的青年。那就在这个墨苏里州， 在中部的地方，就是很近我现在教书那里， Ohio 那里。 Ohio 那里。 Ohio 不是刚才我们讲说那个警察杀死个十二岁少年嗰度嚟嘅咯， 系啦，都差不多， 都好近喎， 都好近。 我哋上次睇咗幅圖咧，講美國嗰啲槍殺案咧，其實好多好密啊，嗰啲點，其實周圍都有，全個美國不斷咁發生嚇。我懷疑美國人其實自己都唔記得咗邊單係邊一個地方，我哋都好混亂。 咁好正常嘅，頭先都問過教授咧，就係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美國係冇呢個槍械管制啊嘛，好多人都可以攞槍嘛，啲槍多到一人可能平均有三支咁多啊嘛。 管制佢一定有管制， 即係我算係有管制，但係佢可以買槍。 佢買槍係由憲法嗰個第二條啩 ，Second Amendment 裏邊咧。是歷史留下來，他說啲 militia 啲民軍係嘛？係可以有槍，點解有槍？知唔知啊？佢攞嚟防止中央政府嘅極權。於是乎佢話我要保留我哋保護自己嘅權利。更加當有外來人侵襲，譬如話英國啦，我哋又會用嗰啲槍支去抵抗佢啦。但係個憲法裏邊冇講到有咩條件之下。可以管制你，或者是你可以有幾支槍，一定冇講過，甚至最緊要最緊要咧，係嗰個槍種啊。有人話我可唔可以有核彈啊？有啲機關槍， 應該唔得啊嘛。 你可以想像到話會得，因為如果警察佢有核彈嘅核子槍嘅，係咪我要保護自己？我用核子槍保護自己咧？ 會唔會攞咗支迫擊炮出嚟咁樣？ 係嘛？即係有啲咁嘅 太多問題喺裏面， 好多問題，好多問題。 咁亦都係因為奧巴馬的上場之後咧，咁啲人都會即其實嗰個種族的問題更加引起很多爭議啊！ 即因為黑人總統啦，卒之有第一個嘅黑人總統。 係啊，同埋因為而家咁多嗰啲黑人被人槍擊咧，其實奧巴馬佢嗰個壓力都會更加大啊嘛！就係佢都出嚟要講話，一定要管制呢個槍械啦咁樣嚇。咁啊，依一單咧嗱，我哋今日講嘅呢一單阿 Michael Brown 啦，嗰個男死者啦，呢一單案咧，其實喺呢個美國咧，而家都係。仲係討論緊，因為其實雖然叫做塵埃落定，有個判決啦，但係咧好多人都仲係好唔鋸啊！ 就係嗰個判決更加唔鋸啦。 係咯，其實都過咗一年有多噶啦，但係個判決之後啊，到而家一年有多噶啦。咁啊，講緊事發嘅時候咧，係2014年嘅8月9日嚟嘅。咁啊，嗰日咧就有一個黑人嘅青年，18歲嘅啫 ，Michael Brown。咁佢咧就係俾警察殺害嘅。咁啊，不如壓力少少。簡單啦，講下嗰個成件事嘅發生嘅過程。 嗱，簡單嚟講咧，就係當其時呢個 Michael Brown 咧，就即係即係經過一個即係黑人聚居嘅地方啦，都係佢住嘅地方啦嚇。咁咧，咁兩位巡警咧，就包括呢個最後開槍嘅警員啊 ，Darren 咧 ，Darren Wilson 咧，就去巡邏咧，就當佢見到呢個 Michael Brown 嘅時候咧，其實佢點解截停佢咧？係因為佢話佢係亂過馬路啫喎。 係，咁大家而家見到圖入邊咧，依一個咧就係叫 Michael Brown。 係啦，18歲啫，好後生啊！佢好大隻㗎，即係如果佢呢張相你睇唔出佢幾大隻啦。如果啱啱睇一啲 video 咧，見到佢其實成個 6尺4， 即係 NBA 咁上下咁大隻嗰啲嚟嘅。 6尺4，250磅 以上。即係你行埋去，應該係一手俾佢推開咗嗰啲嚟嘅，一定。 即係一錘打埋嚟，你都唔使旨意。係 啦，都會暈嘅嗰種嚇。咁佢都好大隻，咁啊，即係好多黑人都咁大隻嘅，即係白人都有咁樣嚇。咁當其時佢哋相遇嘅時候咧，就唔係因為其他咩事，只係因為咧嗰個差人咧就覺得佢哋係即係個亂過馬路，即係對個交通造成影響，於是乎就截停佢 嘅 啫。 係咁話説呢一個大家而家熒幕見到嘅阿 Darren Wilson 咧，佢係28歲仔嘅啫，咁啊佢都係。不是做了警察太耐嘅啫，系嘛？ 都做了5-6年， 5-6年到啦，算是新仔啦，算唔算啊？新丁啦，新新地 算是新新地啦， 新新地啦，即系起码唔系啲老差骨嗰只。咁佢当时就喺个 警車道嘅係咪？本身 係喺個警車道。 嚇、啊，咁就 佢就兩個警員一齊巡邏，一、嗯、一個負責揸車，一個就 誒唔係，佢冇係一單人巡邏嘅。 哦，單人 嗰個頗為重要，單人巡邏。 單人巡邏 係。 咦？咁佢隔離咪有個人嘅仲話？ 佢冇，佢冇，佢冇一，佢一個人巡邏。又是一個人處理、嗯、啊！呢個係好清楚的、嗯、所以形到形成咧，佢可以話我恐懼而去採取某種嘅措施而殺咗啲人。 嗯，即係而家我哋媒體睇到就話佢身邊有個拍檔， 冇冇冇拍檔，一定係冇。 哇！啲資料都原來有啲 咁啊！大家要相信教授，因為教授係。將呢單案咧攆咗好多次啦，做咗好多研究， 亦都成為佢嘅教材㗎， 係教材嚟， 教咗好多學生。 係所以我堅係信教授嘅，同埋好多嗰啲數據啊，同埋阿教授都睇咗，即係基本上佢哋嗰啲嘅口供啊、供詞啊各樣啦嚇。咁啊，呢一個 Wilson Darren 咧就話當時就係用架車咧想截停呢一個黑人嘅青年係咪？就係阿 Michael Brown 嘅。 嗯。 嚇，咁後屘點咧？ 咁佢截停咗之後咧，佢就聲稱咧，阿 Michael 咧就係梗係有啲反抗啦，亦都係即係鬧佢啦，即係大家言語間有啲衝突啦嗰種啦。咁佢Darren 咧就話佢未落車嘅，咁而阿 Michael 咧就走過嚟佢架車度咧，就好似想兇佢。 想兇佢咁，有一個證人咧，因為依單案其實後屘有好多個證人啊，有成好似話都成二三十個，知唔知啊？ 係差唔多 二三十個嘅證人，有一個咧就係咁講嘅，就係話 Michael Brown 當時咧上半身咧。就係、是、有少少傾斜，就喺個 window， 即係嗰個窗點講咧？喺嗰個車窗嘅隔離， 嗯，即係僕咗個身落個車窗。 係啦，咁佢下半身咧、嗯、就仍然係企咗喺個行人道嗰度嘅。咁、然之後咧就有人開槍噶啦，即係應該話嗰把槍一定係警察啦，係咪先？啊，屬於啊 Wilson 噶啦。咁啊有兩下嘅槍聲喎，話説。咁然之後咧，呢、這個啊 Michael Brown 咧就走人啦，因為會唔會係驚咧聽到槍聲騰啦？咁、然之後佢走嘅時候咧，好啦。跟住咧就點咧 ？Darren 就落車追佢啦，即係有個口供係咁講啦。追佢之後咧，就再開槍。咁然之後再聽到槍聲之後咧，啊呢、這個 Michael 咧就發覺可能驚啦，都係要投降嚇，即係咁啊，擰轉身舉高雙手。 係。 但係呢個時候咧，啊呢、這個警員咧又再開槍，亦都係致命嘅幾槍，令到佢咧係死咗嘅。 係哇！ 個、問題就係呢幾槍啦。 成件事簡單嚟講啦，簡單概括嚟講就係一個咁嘅 picture 啦。 係啦，即係但係呢個一個某即係其中一方面嘅證供就係咁樣啫。實際上情況係咪咁咧？又未必係嘅話。 係，咁實際上係咪要聽下呢個驗屍報告？ 肯定要啦。 驗屍報告，我哋一間翻嚟講。不過呢個時候咧，想先俾大家睇一睇條片。咁呢條片咧就係、是、當時咧就話説呢一個 Michael Brown 咧，其實佢之前咧真係的而且確咧喺一個便利店嗰度咧攤嘢嘅。咁啊，呢段片都要望一望嘅，究竟系咪真有其事先？咁啊，望一望呢一个闭路电视影到啲咩先啦。好啦，頭先閉路電視裏面咧，大家見到一個咧高大威猛嘅， 成個 O'Neill 咁嘅樣， 係啦，戴住一個紅色嘅 cap 帽嘅，嗰一個咧就係喺呢一單案嘅死者啦，就係十八歲嘅 Michael Brown 嚟嘅。 佢真 係 好大隻下喎，即係因為後來見到嗰個店員或者店東咧走出嚟追佢啦，即係佢好似攞咗佢啲嘢啊嘛。 咁佢就由嗰個人行埋喺側邊，就喺個小朋友咁，一手就俾佢推開咗。 係咯，咁 佢應該好大隻， 同埋睇嚟佢都係嗰啲，即係我哋簡單嚟講都係惡霸嗰只嚟嘅喎。 係啦，如果日本片就係忌安嚟嘅呢個。 咪 係 咯。 係啦， 佢唔係偷嘢喎，佢係搶嘢，我覺得。 佢係好順理成章咁樣攞嘢。即係佢有啲即係覺得係攞就攞咯，你做乜追我？即係你追我係你嘅問題，就我攞係好正常的。 分分鐘係成日離貼都唔定。 似乎係啦，係咪好多時都出現呢啲咁嘅情況 咯？哦，好多時係啦。 其實佢係攞根據翻啲資料講咧，佢係偷煙嘅。 攞咗入雪茄。 雪茄嚇、啊 嗯， 雪茄嘅。係、 嗯、 咯，其實嗰啲黑人嘅暴力嘅或者係呢一個犯罪嘅情況啦，可唔可以講少少？景象俾大家睇，係咪真係好嚴重咧？佢哋 如果你從嗰個犯案嗰個紀律嚟講，嗰、那個紀錄嚟講，一定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問題。 嗯、 所以形成咗好多人分析佢就話，佢黑人被打槍用得多嘅時間咧，就因為佢犯罪犯罪得多。呢、這個數據係好、多時候。 係咪本身有個數據就係話黑人嘅犯罪率係高好多？ 一定高好多，一定高好多。 哇！咁呢啲即係鼠竊狗偷咁呢啲，都係應該會經常係發生啦，係咪喺黑人區呢啲咁嘅即係治安比較差嘅地方啦？ 但係唔好唔記得呢、這個案情，如果我相信呢、這個呢、這個片同埋呢一個案件咧，最終我哋要諗係有三大問題嘅、一個就係嗰個情形點發生。第二就係佢點樣去 investigate 做調查呢個事情。第三先係講到佢點樣去審判呢件事情，因為在我嚟講或者研究下佢咧，就係呢三個都有好大嘅問題，形成呢個係一個冤案，我叫冤案。 咁我哋要講下第一個問題先，究竟呢件事係點發生？成件事嘅過程點發生？咁啊，好明顯啊，頭先見到咧，佢係有一個拍檔嘅。有個矮啲噶嘛， 即係喺呢個便利店入邊， 係啊，呢個 Michael Brown 係有個拍檔嘅。咁啊，話説佢離開呢個便利店之後就遇到警察噶嘛。 好久之後噶啦， 都好耐啦咩？ 隔咗好多個鐘之後， 唔係好多個鐘，唔係好鐘。佢就當喺嗰個便利店攞咗之後，就行出去。喺嗰個時間，那個警察唔知道有案件發生嘅，亦即係話佢停佢嗰陣時咧，係因為佢行 jaywalking 喺個馬路嗰度行， 亂咁過， 就唔係因為嗰啲煙嘅事情。 咁簡單嚟講，係咁啱得咁巧，佢行出嚟之後冇幾耐就撞到呢個警察，係咪？而呢個警察又其實唔知道佢啱啱偷完嘢，但係又真係同佢發生咗衝突。 就係同衝突。 因為我哋睇到一啲資料咧話咧，其實警察點解會截停佢咧？就係因為有人話俾佢聽，喂，有人偷嘢啊！咁佢個樣子就係點點點。而警察咁啱見到呢個人，咦，就係咁嘅樣咯喎、 應該冇可能啦。 嗰個次序倒亂咗，佢睇咗佢，叫佢停，炒咗，然後先知道佢，後來先知道佢有啲。 咁我哋要信阿教授呢個版本，因為我哋睇嘅版本咧就有啲話中間係隔咗十個八個鐘之後先再發生嘅。咁原來係咁近嘅時間發生，咁嗰個警員冇可能收到呢啲信息啦，因為嗰個人都未報警。 嗱， 係咪先？冇可能。 你可以點睇佢咧？如果係真真正正有一個咁大嘅人，有暴力趨向嘅人咧、所有啊，你由上至下聯邦也好咧，都會 call back up 噶，會 call back up 之後，我有 pack up 咗，我先做兩部警車、三部警車，冇可能截停佢，佢都驚。咁證明佢嗰、那個有個 mentality 就話我喂啲僆，你兩條僆啊，警告下你先。咁、我懷疑個情就話警告咗之後，佢話嘿坐呢兩鏡，我照行啦咁。咁佢就無名火、三千丈。咁、我點解咁講？你再睇個車嘅高度，佢自己認同咗啲、人高度大到咧，係個頭高過架車嘅。咁如果你我參觀過，我有 SUV 啊嘛，我有個戰車啊嘛。我睇嗰窗門咧，係你諗咁大嘅人，捉、那個警察已經咁大啦，唔少個警察都唔少啊、你有咁大，佢 reach in 入去攞個槍。炒你支槍出嚟係、一個頗為艱巨嘅工序嚟㗎， 個、動作好難做。 第二個我經驗睇咧係，尤其是佢呢個背景係學生，佢唔係一個慣匪嚟嘅， 佢冇案底冇成， 冇即係佢冇可能會做呢啲咁戇居嘅嘢， 係 嘛？ 即係咁夠膽死啊，應該話係咪啊？冇咁夠膽死嘅。 咁仲有一樣嘢咧、，FBI 之後做咗整體調查。就係、是、關於兩方面，呢件事情發生嗰、那個唔好講啦，係後期嗰度佢話呢個、個區裏邊黑人同白人關係點啊，非常惡劣，令到所有啲黑人咧細又好大好係恐懼警方嘅， 恐佢點解？如果你係恐懼警方嘅，你點會走去自己 搞佢咧？ 搞佢咧係咪啊？你都走去其他方面啊嘛。呢個係好多破綻。 但又調翻轉睇啦，因為當其實喺佢一個咁即係犯罪率高嘅地方，黑人又聚居嘅地方，黑人同白人嘅關係又咁差嘅地方，但係佢竟然都係一個單邊啦，即係得一個差人去巡邏。 其實 佢仲要揸住架車添，即係佢唔係就咁行啊嘛。 咁樣睇法，嗰、那個地形嗰、那個地段咧係二萬一千個警察，二萬一千個警察就唔算多，係咪？而佢配備嘅警員亦都係少。所以你咁如同佢讲，第三样嘢咧，虽然话犯案高，佢呢个区比其他区有三大区，系嗰个周围三大区，佢个区系最低个区嚟噶。 即 系话，即 系已经算比较安全啲噶、 即系比较安全啲，要咁样去分析佢有冇可能做啲咁嘅嘢。 头先听你咁讲，系咪即系其实扮警察佢又会有少少避忌，唔够胆乱嚟啦，因为佢哋都可能觉得佢哋都几暴力噶嘛。咁但黑人咧又會驚警察嘅喎，即大家互相好似都有啲， 當然有咁樣 避忌大家嘅喎， 係當然有啦。 咁聽你咁講所描述嘅呢一個衝突，即係話個黑人嘅青年走去喺好大膽去好狼死去想搶槍呢件事係，你覺得個發生機會率係比較低嘅、 當然我唔在場啦，唔在場有冇可能一定有可能，但係睇照我估計嗰個發生嘅可能好少。再講下其他一來佢冇 call back。如果佢因為佢個電子記錄咧有嘅，佢冇 call 個警察 back up 嘅。如果你 自己單打獨鬥， 其實佢冇 call back up， 我個諗都有兩個原因。第一就因為佢唔覺得有威脅，佢就唔需要 call back up 啦。第二就係佢個威脅快到佢根本冇辦法 call back up， 即係佢突然間已經俾人襲擊緊啦，我就冇時間去 call back up 啦。呢個都有可能咁。是一件咩事咧？個情況究竟係邊個情況先係啱咧？ 係 同埋嗱，如果阿教授講嗰樣嘢又好啱嘅，就係話 呢個係程序上咧，應該可以話佢係應該 call 咗 back up 先停人哋啊嘛。你走你係你前你停人嘛？如果你唔停人，佢走咗去啦。 但係會唔會因為好小事，即係佢因為只係即係亂過馬路啊，喺度就即係搞 佢諗住好快搞掂， 係咪好小事？佢 唔 係， 但係佢自己話有人偷咗佢，所以我敢做。但實在就我就證明佢就唔係，我估計個現場就係話啲兩條僆行咗咁樣度，我叫佢停，佢唔停，於是乎咧我就炒咗佢啦咁。咁你如果再睇翻張圖咧，嗰、那個車啊係用一個嗰啲叫做咩斜角位嚟㗎， 暫停 用個車暫停佢，於是乎咧個門就唔開得嗰陣時咧，佢因為有推撞，你再睇下有推撞，佢入唔到嚟啊嘛。咁我懷疑咧，佢講嗰嚿咧，佢 reach in 咧，就推撞之間就形成佢所講嗰個證據話啊，佢 有人想搶槍， 又想槍啦咁。咁啊就咁好關鍵，你開咗兩槍，你啲咧，佢開咗兩槍啊嘛，一槍打中佢個皮膚傷，咁然之後佢走啦嘛，係咪？咁然之後佢話我開門。追佢，二點第二，如果你係佢話好驚啊嘛，驚到佢自己驚，佢又冇 back up 啊嘛，車裏邊又冇人啊嘛。如果你會唔會話我等一等？因為嗰個地方都好細啊，二萬一千人好細，幾條街嘅啫嘛。 居民、 你等佢嚟咗，截到佢都直截到佢啊嘛。你使乜耐追佢啫？你追佢，你好可能就話：哎呀，我唔怕啦，我就追佢啦。你唔可能，你唔可能話佢我驚啊！你又去追。咁呢係講唔通嘅，我覺得係嘛？咁你去追佢之後，好啦。如果呢個僆仔，你唔好記得佢係僆仔嚟嘅啫嘛，都係18歲左右。你話佢俾人打兩槍，打中咗槍，你會 擦傷咗隻手， 你會唔會一直走？你點會回頭啫？你冇可能回頭，係嘛？個關鍵就喺嗰度。 但我如果就咁聽咧，我又諗下另外一啲可能性咧。因為如果佢哋當中係冇一個好大嘅衝突，即係可能即係我叫你截停咗位僆仔，做乜亂過馬路啊？咁你又唔理我啊，最多頂兩句啫。咁啊，即係呢啲嘢我諗日日都發生㗎啦，啲差人都見唔少，個個都邊有咁順攤俾你即係截停啊？係嘛？咁但係呢啲好似好小事，係中間發生咗啲乜嘢事，令到嗰個差人咁憤怒或者咁驚，要去到掹槍 要落車追佢咧， 嚇要同埋要開槍咧，因為佢開槍佢自己都要負責任噶嘛，即係佢都受過訓練，佢都知道要唔要開槍啊。佢一定係受到某一啲嘅 有些特別的事令到刺激他，或者是他覺得自己危險，或者他覺得有些什麼很嬲很嬲的時候，他不理智地拿槍都有可能。 這個有數據，這個數據有一段數據這樣說的，就說這個是不是 Ferguson 數據，是 National 數據， 一般的數據。 他就那個困難是一個問題，他說跟市民，不是警察，他說市民如果那個僆仔唾罵個警察，屌你老母啦，咁啦，咁講粗口啦，係嘛？ 好逼真啊呢件事， 好正啊！ 好逼真啊呢件事， 係啊係啊，咁係咁，個言語係咁啊，所以我要跟住個， 我都講粗口，唔使驚。 跟住個調查去做，咁佢話個警察有冇權去打佢？打佢啊，攻擊佢啊，甚至乎用槍。 咦？喺香港有一個交通警係人哋話乜你老母，跟住佢話乜嘢啊？佢話咩？ 大家咁話嘛？ 大家咁話，喺 香港冇辱警罪啊嘛，即係之前即係曾經想立例話有呢個即係侮辱警員係一個罪行。 嗰個就 暫時都未係。 好有禮貌咁回應啦，嗰個就。 咁佢話70%，七十幾個 percent 啊，一普通話唔係淨係白人啊嘛。你可以想像到嗰啲市民喺嗰個嗰鎮裏邊啊，如果係話佢係白種人嘅，應該啊。如果即係咪你代表我啊嘛？你代表我都唔，我俾你去做曬我啦。雖然你不應該這樣做，但我都贊成你這樣做。我相信有些這樣的文化的因素在這裡，於是乎呢，你乜我咩，我就嚟喐你啦，即係咁上下意思。我覺得唔完全唔奇，要解釋。 即係會有咁嘅機會，即係個文化上都有啲咁嘅情況。 一定係啦，你明唔明嘛？你唔係好嘢噶嘛？ 嗱，咁第二點啦，我又會諗到一個即係十八歲，雖然佢個身形啊完全唔似噶啦，大大隻隻，你唔會估到佢幾多歲嘅。老實講，如果你唔知嘅話，咁佢都大大隻隻，分大隻過警員添啦。咁嗱，如果我諗個情況就係個佢真係有少少爭執，或者大家辱罵兩句，大家對罵，咁警員已經開咗槍啦。自己已經射到佢第一槍，就即係擦傷佢手啦。咁佢驚就走啦嚇。咁佢走之後咧，如果個警員繼續追佢話：喂，你唔好再走，再走，我真係懟冧你。咁嗰個小朋友嚟嘅啫，十八歲，或者佢會唔會真係驚到？喂，咁唔好搞啦，我真係唔走啦，我走唔甩嘅。可能一條大直路，我其實走唔甩嘅。我俾你即係隨時瞄中，我就開兩槍，我死梗。於是乎佢就驚，佢就唯有停步，同埋真係好似佢個警察嘅口供咁，就話佢轉身舉起手咁樣啦。會唔會有咁嘅可能？ 應該如果普通嘅人嚟講，一定會咁做啦。你唔會話，即係你啲人唔開個槍，唔知係好 恐 怖。就算警察嚟講，都係好驚嘅嘢嚟㗎。一個僆仔咁樣見到，一定好恐懼。 因為佢第一次開槍㗎嘛，呢個 你唔好唔記得啊！個距離係153米啊，從佢個警車去到佢搭低嗰段時間嗰度啊，咁如果你話俾佢聽喺呢個時間裏邊，係咪佢有咁長嘅？佢嗰個係衝過翻佢，要走翻轉頭嘅。我相信 係 好少。 即係有個口供咧，就係個警員咧，就係話當嗰個阿肥仔阿 Michael 咧，佢即係聽到槍聲之後咧，就警員警戒佢時候，佢就停步轉身之後，就試圖衝向翻個警員。 佢哋中間有少少 dead air 嘅，大家係好似嗰啲。是大家有少少對峙的局面嘅嗰陣， 咁亦都當中頭先我講啲過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證人咧，就喺唔同嘅角度睇到啲唔同嘅嘢。 其實包括呢一個黑人嘅青年啊 ，Michael Brown 咧，佢有冇舉手咧，都有唔同嘅 witness 講唔同嘅嘢嘅喎。有人話佢冇舉嗰、那個舉高雙手嘅噃。 所以我覺得嗰啲啊，即係證即係目擊人士就好多好多啦。我諗啊，教授睇過啲資料就知道。 信邊個咧？ 但係其實咧就好難話信邊個，因為你其實個個都有唔同嘅角度，有可能你睇錯，又或者你特登講錯。 同埋你本身你個種族。 都 乜嘢？你講啲咩出嚟，人哋就會有偏見啊嘛！覺得， 但我相信個驗屍報告冇得走啦，即係喺邊度中彈，即係點樣中彈係最肯定係正確嘅啦，係咪先？ 咁我哋不如睇下咧，其實佢中彈嘅位置啊，好唔好啊？咁其實咧，佢係身中咧係六槍嘅，根據嗰個驗屍報告所講啦。咁主要咧都係喺佢嘅右手邊嗰度噶。咁佢嘅手嗰度咧，你見到佢由嗰、那個。架底開始嗰個位咧，一路咧連中四槍嘅，咁有一槍咧，有兩槍咧就係喺個頭度嘅，咁啊一槍咧就右眼嘅位置喎，係咪啊？阿 Sir 有冇錯啊？呢個圖 係右眼位置，嗰個右眼個槍嘅位置都唔緊要，係嗰個角度嘅問題。我哋知道個驗屍官話佢係由上至下落嚟嘅，即係話嗰槍一定就係耷頭，唔係直嘅。 即係 last 個槍。 我唔知佢 last， 我唔知道，但我知道佢喺上。佢唯一可能性咧，就係話，如果以嗰個警察嗰個角度嚟講，係佢衝前去，然之後佢要停佢就打槍。 即係話呢個 Michael Brown 呢個死者咧，分分鐘係伏低咗喺地下，或者係跪低咗。 即係嗰個角度，咁、那個警察先能夠喺高角度向佢個頭射一槍，咁啊穿過佢個頭顱骨，再喺佢嘅眼眶嗰度再穿翻出嚟嘅。嗰、那個角度完全係由上射入去嘅，係、正常冇可能。 咁嗰槍其實都係致命嗰槍嚟㗎啦，係咪啊？如果頭頂嗰槍， 好可能係致命嗰槍，但係唔好唔記得，而家佢有一個疑點，就係話哦，唔係噃，你喺後邊打佢冇可能啊，佢冇後邊傷痕啊嘛，係咪？ 即係佢背脊係冇中過槍。 有一個可能，就係、是、在嗰、那個那個槍嗰、那個那個中間，你嘅係要睇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段影片咧、中間咧嗰、那個傷口咧係可能喺後邊擦過，個傷口、那個傷口啊，係後邊擦，係一喺槍一個位置係可以嘅啫，其他都唔可以噶、因為你睇後邊嗰時係冇傷口噶嘛，但係嗰隻手啊揈下揈下嗰陣時咧係可能。如果即係有個有啲人話佢喺個槍嗰啲個警係喺後邊開槍，咁、後邊開槍咧就打唔到佢，就打中一個。 即係類似呢個位置，有時佢揈上前， 即係個手 你喺前邊射佢都中到呢度啦，手喺後邊射佢亦都可以中呢度。咁呢個位置究竟喺前邊射定喺後邊射咧？ 有少少爭拗， 有啲爭拗啦， 有爭拗。 但係主要嚟講，其他嘅子彈都係喺前面就唔使拗噶啦， 都唔使拗啦。嗰個拗就係話點解會喺個頭？警察就話。佢衝嚟，好似一個大嘅猩猩咁衝嚟，我就打佢。佢就話我已經投咗降啦，已經死咗，差唔多死咗，跪咗喺度啦。你就嘣一槍落去，就謀殺嗰槍就係嗰槍就係謀殺我啦，係咪？ 咁呢兩個説法啊，教授，你覺得邊個合理啲啊？ 我話合理，一定係要投降啦，一定係要投降咗你殺佢啦，係咪？嗱，點解咁講咧？係一個咧，所有人未講過嘅嘢㗎，就係佢有兩個人喺度，係一個。就係、是、嗰個好大隻 ，Michael Brown， 其他佢有個同有個同伴， 佢有個同伴， 好可能就係喺便利店入邊嗰個同伴。 去咗邊啊？嗰人 呢個同伴咧，我係知道個報告裏邊咧係話佢喺個車嘅後邊，即係側邊嗰啲車啊。必經之路就係、是、個警察喺右邊跑，嗰、個車咧係中間，然之後佢喺左邊嗰、那個嗰度就匿埋喺度，係咪？你心想下，呢、這個警察知道有兩個人，如果佢追嘅。呢條友佢唔知道有冇槍噶嘛？ 喺佢側邊嗰個唔知道有冇槍。 唔知個細仔唔知佢有冇槍。 佢有冇機會見唔到佢先？ 冇可能見唔到佢。佢截兩個啊嘛，佢截兩個人啊嘛，係咪？咁至我先話佢一定要 call， 因為你截一個人你都唔可以 call back up， 你截兩個人你一定 call back up， 係咪？你就又話驚，你又要追，又追有兩個人，一個人隱蔽咗，你又唔知佢做緊乜嘢。你諗下有冇可能咁樣？ 有啲矛盾。 我就話有啲矛盾啦。咁日後咧喺調查咧。是應該清清楚楚是有問題的 case。 但是而家聽你咁講，好似好明顯啦，警察係有問題啦，係咪啊？喂，但係點解最後唔起訴呢？起訴都唔起訴，唔好話有冇罪先啊！ 我哋關乎一個特別嘅即係程序喺度先決定到點解唔起訴。 中間究竟發生咩事呢、究竟嗰啲證據又係咪好明顯擺曬出嚟？大家即係有肉眼睇嘅，即係唔好話你係咩種族，係咪你都要相信呢個事實嘅咧？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咁公允呢？可以 我睇睇個程序啦、程序。如果你如果睇下程序咧、通常一個香港都係咁做噶啦。你美國又咁做，英國都做嘅就話，你有個當事人，好可能有一犯嚟嘅，係嘛？佢可能係謀殺啊嘛，個警察啊嘛。咁無論你係反唔反都好咧，第一步咧，你係咪要落去攞口供先？第一時間落口供。第二你要驗明正身啦，你話佢上任明槍啊嘛。第三你就要將佢啲配槍拿起嚟啦，係咪？第四你驚情緒激動啊嘛，你係揾條友揾人伴住佢㗎，啲情緒激動啊嘛。有一所有以下嘅係冇做過。第一佢冇驗過槍。第二 呢個警員啦，即係 冇人傍住佢。 冇其他人，冇其他人。 第三我哋知道有個沙磚同佢講過嘢，個沙磚嘅記錄冇落低嘅。第四，佢自己獨自翻到警署，一個人自己揸車翻去警署。佢有一段時間坐喺車裏邊，話佢好恐慌，咁都可能。咁啊，自己揸到翻去嗰陣時咧，你估發生咩事幹咧？係佢將自己支配槍等咗一個嗰啲咁嘅 evidence bag 嗰啲證據袋裏邊，自己燒咗佢，自己刪咗佢。喂，你係嫌疑犯嚟嘅喎，你有問題嘅喎，你點會自己走去等落去嘅啫？ 咁兒戲嘅咩可以？ 枕到去廁所裏邊， 洗乾淨曬個面， 搞錯。 我想知道最後點樣發現佢係做過以上呢堆嘢，因為其實冇人見到。 有人見到，有人喺警察裏邊， 有人 個警察局裏邊啊嘛。 呢單嘢係咪真係喺美國發生？ 即係起碼都仲有其他警察會講翻呢件事出嚟，唔係全部都當冇見過嚇。起碼有人講翻出嚟。 所以咧，真係嗱，今日咧，我知阿教授喂，真係好多好多謝你啦，俾咗咁多咁堅嘅料我哋。 咁啊，但係亦都即係我就成日講係兩邊睇，冇一個案件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你諗下，我唔係講二萬一嘅， 二萬一個人口， 所有警察公，我哋而家講緊，而家所睇戲嗰啲咧，係咪 New York City 啊、紐約市啊、加州啊，係好多警察警，香港警其實好少，我城市嚟咁有大概一個 million 一百萬，咁佢都係得嗰兩千個警察。係嘛？咁你可以想象， 即一個對十個， 可以想象到一個小城市裏邊啲班唔係好專業。佢就變咗流亡之餘，有可能性啊！我唔係，我自己就唔係咁咁嘅，我就以為佢咧自己係維維維啊，保護自己啊，唔係你點會話傷咗？ 係咯， 啊你又唔去睇醫生？ 嗯，但阿 Sir 我都係接受唔到啊！美國一個泱泱大國，可以咁騎呢咁兒戲咁樣去處理一單咁嘅即係兇殺案啦，叫做我唔知係咪叫兇殺案，算唔算兇殺啊？嚇咁啊！究竟為呢個警察？最終你係話佢係謀殺啦、誤殺啦，亦或自衛咧？啊，呢、這個咧即係有排拗嘅，咁亦都好耐人尋味噶。中間咧好多嗰啲調查過程啊、證據啊、各樣嘢咧都係匪夷所思嘅。我哋翻嚟咧再慢慢追蹤呢一單發生喺密蘇里州嘅警殺案。 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潭先。无底深 潭，唔好啦，我想睇客似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东头湾道 九十九，唔使争东头啦，上一次我满足晒三个愿望，咁系申请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就可以三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十点半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